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意境自然天工开物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了吴威山、李向群等40位当代公共艺术领域杰出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通过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表达出浓厚的东西方美学思想，展现了艺术家的独特风格，显示了中西方美学的交流融合。剑指苍穹的执着走进古中山国展览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通过105套古中山国的文物精品，其中包含多件一级文物，为观众揭开古中山国的神秘面纱。田沁鑫编剧导演、金世佳主演的话剧《狂飙》将于本月8号到11号登台国家大卷，开启2018年国家大卷特别策划的当代著名导演作品邀请展的序幕。话剧《狂飙》以国歌词作者田汉狂飙突进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田汉四段凄婉的爱情。本月10号，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卷，带来《冬之梦》音乐会。著名钢琴演奏家陈萨在上半场亮相，与乐团携手演绎莫扎特的第27钢琴协奏曲。下半场的第一交响曲《冬之梦》将带领观众在优雅的旋律当中感受冰雪覆盖的冬日森林景象，展开一幅俄罗斯民俗的风情画卷。今年春节电影市场竞争激烈，包括《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西游记之女儿国》《红海行动》等电影都将在大年初一上映。2015年由陈思诚自编自导的电影《唐人街探案》收获了8亿多的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黑马。导演陈思诚想把这一系列打造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今年将要上映的这一部故事已经从曼谷搬到了纽约。曾经创下多个票房纪录的电影《捉妖记》今年春节档期推出第二部，这一部紧接上一集的故事，除了白百合、井柏然等原班人马，梁朝伟、李宇春、杨佑宁、大鹏、柳岩、黄磊、吴莫愁等众多演员也将加盟这一部。郑宝瑞执导的《西游记》系列已经是第三次在春节档上映了，尽管前两部在口碑上都存在争议，但票房上都突破了10亿元大关。新一集当中，师徒四人依然沿用原班人马，冯绍峰扮演唐僧，郭富城扮演孙悟空，小沈阳扮演猪八戒，罗仲谦扮演沙僧，而赵丽颖则代替巩俐成为了新一集的女主角。林超贤执导的电影《红海行动》是这个春节档期唯一一部实打实的军事动作电影，影片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这也是林超贤继《湄公河行动》之后的又一部现实题材动作大片。林超贤表示，相较于《湄公河行动》，这部影片从各方面都是一次完全的升级。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将于明天发布全球首支预告片，影片由克里斯托弗·麦考利执导，汤姆·克鲁斯、亨利·卡维尔、西蒙·佩吉、丽贝卡·福格森等人主演，将于7月27号率先在北美公映，国内有望引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补充的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近4级，最低气温零下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 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8度到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风力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 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春之声新春打击乐音乐会演出门票4张。2月20号大年初五下午，雷锋打击乐团邀您来国图艺术中心体会打击乐带来的独特魅力，热闹红火过春节。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春节联欢晚饭或雷锋打击乐团，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1月28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本朗读以经典作品华变迎来了2018年的首演，这是自2017年北京人艺开办的剧本朗读活动的第9期。在2017年北京人艺开办了剧本朗读活动，迅速累积了人气和口碑，全年8期活动让观众了解到了一批古今中外的经典剧本，同时也展示和提升了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的台词实力。从酷暑到严寒，从老舍到曹禺，在实验剧场的方寸空间之上进行了8次风格各异的剧本尝试，可以说是让更多的观众开始关注到了这一活动，对于青年演员们的期待也越发的强烈。作为2018年北京人艺的第一场剧本朗读，选取的是人艺的经典代表作品《华变》。华变是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创作的小说，它以军事法庭为舞台，展现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唇枪舌战，而这样的设定也恰恰与剧本朗读这样的形式完美契合。华变是由人艺的老艺术家殷若成翻译并执导的一部话剧，从老爷子朱旭到冯远征、吴刚，这部作品自创版以来就是大腕云集。而这一次担任剧本朗读导演的是来自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杨佳音，并由杨佳音携手周帅、王宁、王坤、王家俊、邹健、郭维、刘贝博、文博、李京旭9位青年演员共同为大家带来华变的经典剧本朗读。全剧是包括导演在内的10名男演员，舞台上激烈的言语交锋、缜密的逻辑碰撞让表演者酣畅淋漓。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人艺的剧本朗读《华变》。 在1944年的12月18日，美国海军有一艘舰艇的名叫凯恩号，它是一艘驱逐舰。在那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哗变事件。哗变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是由于该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台风，这个时候这艘舰艇的副舰长 马瑞克， 王家俊扮演。 他认为这艘舰的舰长奎格， 周帅扮演， 精神出现了问题，于是以这个理由解除了他的指挥职务。那么好了，庭审就是由此开始的。滑面这个戏就是讲述了这个戏的审案过程。这个案件由伯雷克里上校 邹健扮演 进行主审，由检察官查理 王坤扮演 进行公诉，格林沃律师 王宁扮演 作为被告一方的辩护证人出庭。那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还听取了凯恩号上的官兵上的证词，比方说军官吉佛 沃维扮演， 军官凯斯 李宗旭扮演， 以及凯恩舰上的三等信号兵鄂本 文博扮演。 同时呢，法庭还听取了舰只指挥专家萨德上校 刘贝博扮演， 还有两位精神病学医生伦丁上校 文博扮演 和博德大夫由我扮演。这些所有人的证词，庭审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位被告马瑞克到底会不会被判有罪呢？ 他们还在外边干什么呢？还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休庭的呢。 我见过更长的，我原来以为审判早就该完了，到现在他们就是要一个证人宣誓，然后休庭，看一个文件再休庭。这场审判什么时候开始啊？ 马瑞克，着急没有用。 你也不告诉我你预备怎么替我辩护，我该说什么什么也不告诉我。 说这些只不过会叫你思想混乱， 也不会比我现在更混乱。 你这话有点道理， 我不喜欢你主持我案件的态度。 那好啊，那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我也不喜欢主持你的案件。 什么？那我看我还不如， 我宁可对你起诉也不愿意为你辩护。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你辩护了。只要是人力所及的范围内能打赢这场官司，宣布你无罪，我就能叫你无罪释放。可是这种事儿你帮不上忙，所以你也不用管我怎么干。 你宁可向我起诉也不愿意为我辩护，你想想我听这种话是什么感觉。 你紧张？ 没法不紧张。 我也有点紧张，对不起。 我可以要求法庭换一个辩护人。 算了吧，我接受了这个案子就会打赢。 你确实相信我解除奎格舰长的职务是正确的吧？ 不好说。 我把经过都告诉你了，你还不觉得他精神不正常？ 不觉得。 那我就得判死刑。 不一定， 也许我现在应该认罪。已经有八位执法军官劝我认罪了，法庭会宽大处理。 哪怕整个海军的执法军官都劝你，我也不管。我相信我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那也会把我搞臭了。 还不会呢，说不定这以后你将成为海军的大英雄。 格林沃，你是不是心里另有一笔账？ 我不知道，当律师我是一流的，当飞行员我糟糕透了。在空军驾驶学校的时候，我让一群娃娃教官整得够呛。那时候我就常幻想发生一件军事审判，不定哪个可怜虫就要辩护人了，到那个时候我就该出台了。可是现在机会来了，你猜怎么样？我不想出台了，一点儿都不想。 大大官是不是？ 是尊敬大官。 听我说格林沃，我是自愿申请参加正规海军的，我也尊敬海军。 马瑞克，我们这些人是光着屁股参军的，他们先把我们欺辱个够，还叫我们穿上不伦不类的军装。可是突然我们打沉了德国的潜水艇，击落了日本的零式飞机，而我却不怎么样。可是我从心里边相信这场战争非打赢不可。 海军里头还是有一大堆糊里糊涂的事儿，有时候我觉得海军是由天才设计交给蠢才去执行的一项宏伟的规划。 你觉得什么？ 海军是由天才设计，交给蠢才去执行的一项宏伟的规划。 你这是听谁说的？ 怎么见得就不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 那大概圣经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马瑞克，说实话，听谁说的？ 好吧，说实话，这是吉佛最爱说的一句俏皮话。 那就对了，你很崇拜你这位小说家朋友是不是？ 整个舰艇上吉佛最精明了。 他是够精明的，没错。 我一想到他要出庭作证，我这心里边就高兴了。 你还高兴？ 那还用说，奎格舰长的所作所为他都清楚，他还懂心理学。我说不清楚，吉佛一说就什么都清楚了。 要是按照我的意见办，他根本就不要在这个法庭上露面。 你说什么？ 马瑞克，这个人出庭作证对你没有好处，不信你就等着看。要说我想对谁起诉的话，那就是他，这位小说家吉佛先生。 你可不能找吉佛的麻烦，责任都在我。 没错，是你自己干的。好吧，开始了。 李正，我们这几次休庭的时间太长了，继续审讯。 遵命，长官。 被告是否准备接受审判？ 准备接受，长官。起诉内容：违法乱纪的行为。具体指控：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马瑞克于1944年12月18日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擅自解除了该舰舰长海军少校奎格的职务。马瑞克，你已经听到了对你的起诉内容和具体指控，请你表态，你有罪还是无罪？ 无罪。 传少校舰长奎格， 你要郑重宣誓，你在本法庭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上帝保佑你。 我宣誓。 请说清您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奎格，少校舰长，美国海军正规军，正在等待上级重新任命。 如果你认识被告，说明他是谁。 马瑞克上尉，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 奎格舰长，1944年12月18日你是否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担任指挥职务？ 是的。 凯恩号是个什么类型的舰艇？ 按照官方的分类法，凯恩号是一艘高速扫雷艇。实际上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那种旧舰，新配备上了一套扫雷设备。 舰长，1944年12月18日你是不是被解除了指挥凯恩号的职务？ 是的。 谁解除了你的职务？ 被告。 是正常的替换班吗？ 完全违反常规，长官。 那你认为应该怎样形容这件事情呢？ 最宽容的说法也只能是在军事纪律暂时的、彻底的、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事变。 舰长，请你叙述一下这次擅自解除职务的经过。 我就按照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来看，凯恩号它的出发日期是12月16号，我们的任务是到菲律宾海域蒿塞海军上将的航空母舰舰队会合。好，我们会合了，这时候来了台风，舰队需要重新调遣，为的是避开风暴。当时呢，台风的走向是朝正西，于是蒿塞海军上将下令舰队朝正南全速前进，争取进入安全的半圆形地带。 改变航线的日期和时间是什么？ 应该是18号的凌晨。好，我正说到这时候，风暴相当的猛烈，可见度几乎是零，舰只能在大雨和水雾中盲目前进。当然了，在当时的风暴和海浪冲击之下，我们要保证航向和速度，的确需要全部的聪明才智。不过我们干得蛮好。可是马瑞克上尉在开始不久后就表现出了一些神经质的迹象。 这些神经质的迹象是什么？ 举例说吧，舰队也就是刚刚转向正南还不到半小时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应该独立行动，转向正北。 他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 要知道台风是从东边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处在台风西边的边缘上。大家都知道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这就是说在我们当时的位置上，台风是从正北的方向吹来的。蒿塞海军少将决定顺着方向朝南全速前进，以便避开台风区。 可是我的执行官坚持说我们的船面临沉没的危险，为了挽救船应该逆风前进，也就是说朝北前进。老实讲，我们当时根本不至于那么惨，这就是我所说的神经质的表现。 那你对执行官提出的改向北前进的建议，当时提出了什么反对意见吗？ 首先给我的命令就是朝南前进，我的船并没有遇到任何的险情，这种情况下脱离队形，这连想也不要想嘛。转向北，这是要我们直奔台风的中心，这种意见简直可以说是自杀。 舰长，我们将要招请一位舰只指挥专家就这个问题出庭作证。 谢谢。 下面请继续叙述你被解除职务的经过。 后来天气越来越恶化，马瑞克也越来越坚持朝北走，我都有点担心他的状态。忽然间他走到我的面前说我已经丧失了健康，要解除我的职务。说实话，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到他冲着甲板上的值班军官喊着下了命令，我才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 舰长，那你记得你本人有过什么举止状态足以使执行官认为应该采取行动吗？ 我不记得。坦白的说，我不认为我的举止态度和这些行动有任何的关系。当时那个情况实在是吓人，风力有10到12级，海浪像山一样高，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厉害的摇摆。我说的厉害可不是一般的，我看就是这种情况下马瑞克吓坏了。 那当时凯恩号是否处于危急的状态？ 不能这么说，不能。长官，那次厉害的摇摆之后我们也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可是马瑞克一再命令我离开驾驶台，我却一直坚守岗位。当然我只是在军舰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给他下命令，我不允许他继续发疯了。结果凯恩号安全度过了风暴，我相信我当时的处置是正确的。 那马瑞克在解除你职务的时候有没有引用任何的军令法规？ 他含糊不清地提到了第184条、185条和第186条。 你熟悉这几条军规吗？ 当然了。 实质内容是什么？ 照我的理解，这是允许执行官在危急的情况下接管指挥权，但这指的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危急情况。怎么说呢，就是舰长已经不可挽回的疯了。 舰长，你过去有没有精神失常的病史？ 没有。 马瑞克先生在解除你职务的时候你有没有任何的疾病？ 没有。 那你有没有警告你的执行官他这种行为的后果？ 我告诉他你的行为是哗变。 他怎么回答？ 他说他想到了可能要上军事法庭，不过他还是决定接管指挥权。 当时甲板上值班的军官凯斯中尉他是什么态度？ 他惊慌失措，不比马瑞克强。 轮舵手当时是什么态度？ 斯蒂威。感情上很不正常的人，两个人都支持马瑞克。 科学舰长，关于12月18日在凯文号上发生的事件，您还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吗？ 当然了，就这件事情我最近想了很多，在我一生的视野里这是唯一的一次引起非议的事件，这是一次毫无道理的意外事故。如果当时不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凯斯在甲板上执勤，不是斯蒂威担任轮舵手，我认为整个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一个称职的执勤军官当时就会驳斥马瑞克的命令，一个正常的轮舵手也会服从我的指挥。可不幸的是，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这三个人马瑞克、凯斯、斯蒂威凑在一起反对我，这是对我的不幸，恐怕对他们三个更不幸。 法庭准备向证人提问。奎克先生，你在考入海军学院、毕业、接受任命、晋升等这些场合都按照规定进行了体格和智力检查吗？ 进行了，长官，14年来从没有漏过。 在你的病历档案里有没有任何身体和精神的病史？ 没有，我只是在1938年的秋天割除了扁桃腺。 那么舰长，你能不能解释马瑞克上尉为什么认为你精神不正常呢？ 我首先想要说清楚的是，在我接手指挥这船的时候，当时实在是又脏又乱。哦，我绝对不是怪罪我的前任舰长。凯恩号当时已经服役了一年半了，可不管怎么说，为了这船和全体船员的安全，必须下决心大力整顿。我采取了不少严厉的措施。至于马瑞克上尉，我只能说，他从一开始在整顿纪律这个问题上和我的看法就不一致。也可能他认为我做的这些努力就是精神不正常。啊，大致上就是这么个情况，长官。 没有问题了。黑格舰长，我想问你是不是听说过黄色染料这个说法？ 没听说过。 那就是说你并不知道凯恩号上的全体军官提到你的时候都习惯地把你叫做黄色染料。 对这个问题抗议，这是对证人的无理取闹。 请辩护律师葛林我说明这样提问题的根据。 好，请法庭明察，凯恩号上的全体军官给证人起的绰号黄色染料和本法庭审理的精神正常问题有关。 在宣布决定以前，我要警告你，上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记手案件，它涉及一位服役14年一贯表现无可指责的军官的荣誉与前途。你要对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他所采取的做法担负全部责任。在上述法庭表明态度的前提下，检察官的抗议不予采纳。证人要回答。 我不知道。 没有问题了。 你作为辩护律师的反质询就到此为止了吗，格林沃上尉？ 我们还要召唤奎克舰长作为被告方面的证人出庭，长官。 被告方面的证人？ 是，长官。 离开法庭后不能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 遵命。 你可以退庭了，谢谢。 谢谢。 传基佛上尉。 基佛上尉，你在参军之前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我是作家。 你的作品发表过吗？ 我有好几篇短篇小说发表过。是这样的，长官，在全国性的杂志上。 你参军以后利用业余时间还写作吗？ 写过，我已经完成了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的一半。 题目是什么？ 人海啊人海。 什么？ 人海啊人海，长官。 这部小说人海啊人海虽然还没有完成，是不是已经由纽约的一家出版社预定了？ 是的。 我提这些问题的目的啊，是为了要法庭了解你在观察人的性格方面的可靠程度。 我明白，长官。 好，基佛上尉，1944年12月18日，你当时是不是在凯恩号上担任你目前的职务？ 是的，长官。 奎克舰长是不是在那一天被解除了职务？ 被解除了，长官。 被谁解除的？ 被告。 请叙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好吧，当时马瑞克先生通知全体军官到驾驶室集合，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舰长患病了，由他接替指挥。 当时看得出奎克舰长有病吗？ 这个在台风高潮的时候，一艘1200吨的船上的人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那他当时有没有手舞足蹈口吐白沫？ 没有。 那他当时跟别人比较，比方说凯斯吧，是不是更不像样子？ 不，长官。 和马瑞克比呢？ 我们当时都累坏了，湿透了，不知道了。 阿尔囊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在奎克舰长指挥凯恩号的全部期间，你是不是都在船上啊？ 是的。 在这个期间，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表现呢？ 长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精神病专家。 可是我们总要承认，作为一个作家，你对这类事情不会完全的不懂吧？ 那我希望不至于完全不懂，不至于，长官。 一个写小说的人，恐怕比普通人对这些问题更敏感，理解得更深吧？ 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描写人的行为吗？ 那当然了。那么好，基佛先生，由于你对这类问题有充分的理解，假如你看见一个人来回的奔跑，扯着嗓子喊说有一只老虎正在追他，可实际上又没有老虎，那你会不会说这个人精神错乱了呢？ 我会的，长官。 奎克舰长有没有在任何时候有过类似的表现呢？ 没有，从来没有。 你有没有过在任何时候认为他可能精神错乱呢？ 抗议！证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法庭不能允许把个人的见解当作证词。 我撤回这个问题。吉佛先生，在十二月十八日以前的任何时间里，你是不是听说过马瑞克怀疑奎克精神不正常？ 听说过，长官。 请你叙述一下你是如何听说的。 好，我想想看，台风以前两个星期，马瑞克给我看了一份他记载的有关奎克舰长表现的健康情况航海日志，他要求我和他一道去旗舰上，去向海军上将浩塞汇报。 那你同意跟他去了吗？ 同意了。 为什么？ 他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好朋友。 你当时相信这份航海日志提供了解除奎克职务的根据吗？ 不不不，我们登上旗舰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份航海日志不足为凭。 那他怎么反应呢？ 在争论了好一会儿以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我们回到了凯恩号。 那么两个星期以后，他还是解除了奎克的职务，你当时感觉意外吗？ 我简直是目瞪口呆。 你当时满意他的做法吗？ 我担心的要命，我知道他这下子可惹祸了，情况严重了。 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没有问题。 蝙蝠律师是否以后还要召唤这位证人？ 不要了，长官。对这位极其重要的证人，你不预备进行逐项质询了吗？ 不预备，长官。 法庭要对证人提问，关于这份所谓的健康情况航海日志，它使得马瑞克上尉深信不疑，他应该把舰长的情况汇报给豪塞海军上将，但你不认为如此，是不是？ 是，长官。 为什么？ 长官，外行人很难对此发表意见。 你曾经作证说你是马瑞克先生的好朋友。 是的，长官。 本法庭也不希望放过任何可能为马瑞克上尉开脱责任的情况。这份健康情况航海日志是不是让你明确地相信奎克舰长毫无问题，是位正常的称职的指挥官呢？ 长官，从我这样一种无知的角度说，我总觉得所谓精神失常的问题很难下绝对的定论。奎克舰长在纪律问题上是非常严格，对细微末节也从来不肯放过，在这方面和他讲道理不容易。有时候我觉得他对一些小事也过分认真，这些都记载在健康情况航海日志上，这些事儿确实令人很不愉快。但是如果因此就说舰长是个狂人，我只能凭良心告诫马瑞克上尉不要这样。 本庭没有问题了，你离开法庭后不得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你可以退席了。 召唤证人三等信号兵厄本。 你为什么要放过他？ 这样做只能对你不利。放心吧，你还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 我绝不会说一句不利于吉佛的话，我绝不会。 老天爷，他应该自己说呀。 他当然应该了。 你还是不明白是不是？你既不明白吉佛，也不明白你自己。 你要郑重宣誓，你在本法庭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上帝保佑你。 是了，长官。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鄂本，美国海军凯恩号战舰三等信号兵。 你认识那张桌子那儿的那个军官吗？ 哪一个？那儿有两个呢。 说清你认识的那一个。 执行官呗，长官。 他的姓名呢？ 他叫马瑞克先生。 他在哪里执行？ 舰上。 舰名叫什么？ 凯恩号啊。 谢谢。 对不住您了，长官。 鄂本，1944年12月18号，你是不是以你目前的职务在凯恩号上服役？ 是那天出的事儿。 出什么事儿了？ 我不知道。 我说的是台风的那一天。 没错，我在舰上。 马瑞克先生解除奎格舰长职务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在驾驶室里？ 是，长官。 当时驾驶室里还有谁？ 还有舰长和马瑞克先生。 还有呢？ 还有轮舵手。 他的姓名？ 斯蒂威。 还有呢？ 甲板值日官。 他的姓名？ 凯斯。 你当时是在驾驶室里做什么呢？ 我是信号兵，长官。 鄂本，用你自己的语言叙述一下马瑞克上尉解除舰长职务的经过。 他就是说，我解除你的职务，舰长。 当时是什么情况？ 那船晃悠得很厉害。 鄂本，请叙述一下解除奎克舰长职务以前十分钟里发生的一切。 我不是说了吗？船晃悠得很厉害。 执行官什么也没说，舰长什么也没说，甲板值日官什么也没说，舰就在沉默当中颠簸了十分钟。 这长官，那是台风啊。 鄂本，你是宣过誓的。 我记得舰长要朝北开，执行官要朝南开，哎，再不就是反过来，哎，反正他们两个不一样。 舰长为什么要朝南开？ 我不清楚，长官。 那为什么执行官又要朝北开呢？ 我不过是信号兵，长官。 当时舰长有疯狂的表现吗？ 没有，长官。 当时执行官有害怕的表现吗？ 没有，长官。 舰长害怕了吗？ 没有，长官。 有人害怕吗？ 我吓得要死，长官。 不管怎么说，那天早晨舰长没有任何精神错乱或是不正常的表现，对不对？ 舰长跟往常表现的一样，长官。 鄂本，到底是精神错乱还是正常？ 那就正常呗，长官。 鄂本，你多大岁数？ 20，长官。 受过什么教育？ 小学3年级。 你刚才谈的是全部实情吗？ 长官，舰长和执行官吵吵的时候，信号兵不能在旁边听着。 你喜欢你的舰长这个人吗？ 我当然喜欢他了，长官。 你可以继续提问。 没有问题了。那次凯恩号上在珍珠港外演习的时候撞断了脱标靶的钢索，你当时在舰上吗？ 在，长官。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我当时，我是说舰长正他妈的正训我呢，在舰桥上，长官。 为什么呢？ 我的衬衣下摆没塞在裤子里。 舰长在衬衣下摆的问题上他是不是很严格？ 他简直是蛮不讲。是，长官，在下摆的问题上我们舰长他们是很严格。 就在舰长和你讨论衬衣下摆的时候，凯恩号转了一个大圈子，撞断了自己拖带的钢索，是不是？那当时的情况， 抗议，这是诱供，撞断钢索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涉及过。 请法庭明察，证人刚才说他从没见过舰长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我的提问就是要推翻这一点。 辩护律师以后还会有机会提出新的证据。本庭批准抗议，刚才这段反质询要从记录上删去。 鄂本，什么叫类偏狂型人格？ 啊？ 什么叫类偏狂型人格？ 长官， 你能辨别心理变态的人吗？ 我 没有问题了。 鄂本，离开法庭后 不能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明白吗？ 谁长官？我长官，不能告长官。 你可以退庭了。 谢谢长官。 召唤供水员柏芝。 等一下，请法庭明察。我的理解是，检察官准备召唤凯恩号上十几个证人都出庭作证。 你理解得很正确。 召唤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证明舰长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行为呢？ 是的。 如果检察官承认这十几个人并不比恶本强，那么我也准备承认他们的证词。 根据这样的条件，本检察官将非常乐于接受双方的承认。 可令我上位，你这可是后果严重的让步。 如果您允许长官，被告愿意做出这一让步。 等一下，下面的话不要记录。可令我先生。 在，长官。 本法庭的理解是，你是由检察官指定的被告辩护律师。 是，长官。 什么时候指定你的？ 四天前，长官。 你觉得你为本案辩护的时间充分吗？ 充分，长官。 你是自愿接受这一任务的吗？ 啊，请法庭明察，葛林某上尉是在我恳切的要求下接受这一任务。 从你的军服上看，你是个飞行员。 是，长官。 你为什么不再执行飞行任务？是被取消了飞行资格吗？ 我由于三级烧伤正在接受治疗，长官。 是这样。你是怎么服役的？ 在海军军舰黄昏号上服役的时候，冲过障碍时负的伤。 在战争爆发以前，你从事过法律方面的业务吗？本法庭想要和被告本人对话，不要记录。 请说吧，长官。 看起来本法庭目前有责任询问你，你是不是同意你的辩护律师为你辩护的做法？ 请法庭明察。如果需要被告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能依靠对我的盲目信任。请允许法官让我和被告先谈一谈。 我们休庭次数太多了。 不是休庭，长官，只耽误一小会儿，两分钟，长官。 法庭不预备休庭，法庭批准在审理过程中有两分钟的间歇。 谢谢长官。你想甩掉我？ 不知道。 请你相信我，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毫无希望了。 没那么回事儿。 蹲15年监狱？ 你不会蹲监狱的。 那你说清楚一件事儿，我就可能听你。你为什么不反复质问吉佛呢？ 马瑞克，我没有时间向你解释。 吉佛知道舰长所有的行为，你要是不说，就得靠你，就得靠你把他逼出来，对不对？ 好吧，你听着，把吉佛拉进来对你有害。 为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个英雄的指挥官，而不是两个心怀不满的混蛋。树立起一个英雄的形象，我才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马瑞， 查理，这是怎么回事？你从哪儿找来了这么个贱人？ 长官，格林沃是我大学法律系的同学，战争爆发之前，他可是首都华盛顿最有成就的青年律师。 是吗？你不觉得他的表现实在莫名其妙吗？ 也是，长官。不过他最有名的就是专门替受压迫受欺负的人辩护，他常主持印第安人的案件，而且还不收费。 他是犹太人？ 是的，长官，他是。 好吧，或许他实际上很精明，不像他给人的印象。本法庭再一次向被告提出，你满意吗？ 我满意，长官。 本法庭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了。 我理解，长官。我对格林沃上尉表示满意。 查理少将，继续召唤证人。 召唤凯斯中尉。 你要郑重宣誓，你在本法庭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上帝保佑你。 我宣誓。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凯斯，美国海军预备役中尉，美国海军凯恩号助理通讯官。 如果你认识被告，请说明他是谁。 马瑞克，凯恩号上我的上级执行官。 凯斯先生，1944年12月18号，你是在凯恩号上 担任甲板上的值班员吗？ 是的。 在你值班期间，舰长是不是被解除了职务？ 是的。 你知道当时执行官为什么要解除舰长的职务吗？ 知道。奎格舰长当时精神错乱，船有沉没的危险。 诸位，你在海上服役多久了？ 一年三个月。 你知道奎格舰长在海上服役多久了吗？ 十来年了吧。 你们两个人之间谁更有资格判断舰是不是有沉没的危险呢？ 要是我精神正常，奎格舰长精神错乱，那还是我有资格。 你根据什么说他精神不正常呢？ 我是说12月18号早晨他精神不正常。 你学过医学或是精神病理学吗？ 没有。 当时舰长有没有口吐白沫、颠三倒四、手舞足蹈？ 没有，可他当时的表现比那还糟。 请你说清楚一点 啊。他下的命令模棱两可，吞吞吐吐，而且前言不搭后语。当时我们背后的风是从北边刮来的，风速是每小时90英里，可他坚持朝南航行，船尾那么强的风，船是要失控的。 这是根据你作为航海专家的判断了？ 马瑞克也是这样判断，他可确实是航海专家呀。 在12月18号以前，你对舰长是忠心耿耿还是心怀敌意的？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对他怀有敌意。 这什么特定的情况下你对他怀有敌意呢？ 当奎格舰长虐待水兵的时候，我反对过他。 舰长什么时候虐待过水兵？ 那比方说吧，他对二等炮手斯蒂威就是存心迫害。 用什么方式？ 先是因为他站岗的时候看书，就罚他6个月不准离舰。我们去年回到美国的时候，舰长就是不批准他上岸度假。当时斯蒂威的老婆正跟别人胡搞，马瑞克批准他的紧急事假，他回舰迟了几个小时就…… 你说马瑞克准了他的假，当时马瑞克知不知道舰长没批准斯蒂威离舰呢？ 知道，长官。 那马瑞克在准假以前和舰长打招呼了吗？ 没有，长官。 凯斯先生，你是不是在作证说马瑞克是存心故意违反舰长的命令呢？ 那我是说，那只怪我，当时是我求他那么干的。我在舰上负责鼓舞士气的工作，我觉得要维持这个水兵的士气。 凯斯先生，根据你的证词，在12月18日台风以前整整的一年，你、马瑞克和斯蒂威三人同谋暗中违抗上级指挥官的明确命令。 其实 好，请你再说说还有什么虐待水兵的势力？ 有一回放电影忘了请他，他就下令6个月停止放电影。还有一回在过赤道的时候，他禁止大家用水，说是水用多了，要给大家一个教训。 凯斯先生，你们的舰长有没有发布过违反规定的命令或是处分？ 违反规定的事他才不干呢。 是不是非常不喜欢你们这位舰长啊？ 中尉，一开头我是喜欢他的，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他是个专门欺辱弱者的小人。再说他根本不称职， 还有精神病。 那是到台风那天我才那么想的。 那好，咱们就谈谈台风那天。当你决定服从马瑞克的命令，是因为你判断奎克精神失常了，还是因为你恨他呢？ 我想不起来当时我是怎么想的了。 没有问题了，你刚才说你不喜欢奎克舰长。 是的。 在刚才的直接问询当中，你是不是把不喜欢奎格舰长的全部理由都说了呢？ 差得远呢。 请你现在把全部理由说清。 他敲诈我100块钱。 抗议。本法庭要审议的并不是奎格舰长是不是一位模范的指挥官，而是在12月18号那天他是不是精神失常了。被告辩护律师根本就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吗？ 请法庭明鉴，这个问题与奎格舰长的精神状态是否指挥一艘军舰直接有关，而作为证词只不过是要进一步弄清凯斯不喜欢舰长的全部情况，这恰好是刚才检察官不厌其烦要证实的。 抗议不予采纳。 请你说出这次所谓敲诈的前前后后。 好吧，这是去年在旧金山海湾的事儿。船长搞了一箱从珍珠港弄来的免税威士忌，他想把这箱酒偷运到岸上，他派我当驳船指挥官，水兵们开始把箱子往驳船上搬，那箱子别提多沉了。奎格舰长突然激动起来，大喊大叫起来，水兵们慌了，结果箱子掉进水里了，那家伙一下子就沉到底了。 结果是我赔了100块钱。 哦，舰长赔了100块钱。 哪儿啊，我赔的。舰长对我说，你是泊船指挥，责任在你，你认为该怎么办？你想，我本来第二天就应该上岸休假了，我能怎么着？我去找了舰长，我说我道歉，都怨我笨手笨脚，我应该掏钱赔偿。他挺高兴的收了我的钱，然后在我的休假许可证上签了字儿。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奎格舰长？ 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他一次又一次遇上海岸炮火就逃走 抗议。辩护律师独出心裁另搞一套，他这是诱供，他要证人不负责任的诽谤一位美国海军军官。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为您带来的经典话剧《哗变》的剧本朗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听听塔耳朵》。 幸福和团圆啊连成船，没有愁。